朋友。一网传媒广告开始。 大学毕业了，得好好找个窝住啊。 是啊是啊，还要找工作，哎，烦烦烦。 嘿嘿，据五八同城分类，租房信息、热门招聘、二手宝应有尽有。 哇，您真那个。 嘿嘿，俺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五八同城，便民生活解决之道。 五八五八，我发发发。 五八同城，我才不会忘记你呢。 锵锵三人行，诸位，哎，文道，子东兄。这个我一回香港啊，我发现这个杨锦麟老师啊很关心我，在走廊里碰见我啊，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在这个节目里这个好像有些这个心情啊流露啊，让我觉得你最近没什么不开心吧？我说没有啊，我有什么不开心呢？这精神压力不要过大。 怎么了？真有这种事儿吗？ 没有啊， 啊， 咱们叫快乐的斗争嘛。对不对？ 我想他是自己投射出来了，对，我觉得是他自己呀。 杨老师他是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 对对对，忧国忧民， 对吧？所以他想象的我们都是 这样，对，多惭愧。 哪想到我们文涛是那个躲进小楼层一统管， 对对对对对， 哎，讲得好，讲得好， 这不就接着这两句吗？这是鲁迅的诗， 躲进小楼啊，小楼现在也太 很难躲啊， 他这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国家有产后平化， 他是那种了。 所以我就注意到最近呢，这杨老师，哎，好像这个在有一次节目里讲到一个数字，我觉得很吓人，说是中国公款吃喝，一年你看知道多少钱吗？2000亿啊，2000亿啊， 少于车费，车费是3000亿，所以他们现在车改，把公车都取消，就把钱就发给各级干部， 自己买。 所以你现在就是私家车发达，公路拥挤，就是也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但是能不能哪天来饭改，就是说公款不能吃饭了，但是给你加点饭钱行不行呢？处长每个月加200，科长每个月加100，这样行不行？饭改。 或者可以比照这个比尔盖茨那餐著名的令全中国人疯狂的那餐晚宴的规划，三道菜。 最近都在聊说比尔盖茨三道菜， 请胡主席啊。 对对对对，这全国疯狂。 咱们这个看看这个那个比尔盖茨的那个豪宅啊，看那个豪宅。哎呀天哪， 这湖边嘛，华盛顿湖边，就是西雅图那个华盛顿湖。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你知道它这个地面4层楼，底下是深不可测，而且它面积够大啊、你看它的车， 假这不要脸， 你看这车，你看这车， 这种车 这车好看吗？其实我觉得这车一点也不好看。 对 啊，这就是湖，那湖很漂亮，它有个私家码头，它一般是喜欢呢请贵客到湖的另一边，然后他用船，哎呀，欣赏这湖景，接到他那个码头下来，不是这种 车，然后要爬很多楼梯跑到他家， 对， 我最近这个看一些展览啊、画展啊什么的，你知道啊，评价一个就是你喜欢的艺术品哈，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站在他面前啊，产生了想据为己有的心情，这说明你真喜欢他，你真好。 这说明你已经不当他艺术品了。 不是，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太想据为己有了。 你说那个吗？刚刚那个， 那你已经不当它艺术品了，你已经是把它当一个建筑来看了。你要是看到维纳斯，你也想把它据为己有，那你就已经把它当一个人来看待了。 哎，文道，你听说对比尔盖茨这三道菜很有研究？ 也不是很有研究，就是说你很多，因为很多我发现很多网民啊都在拿这个来议论，就说你看世界首富请中国国家主席吃饭都是这么简朴， 哪三道菜？ 一个头牌我忘了是什么，这个主菜呢，一个是牛仔肉，另一个是啊不是，是一个阿拉斯加的这个鲑鱼，然后一个是一个带子 scallop 或什么东西。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对，我很对吃很敏感，抱歉。 尤其国家主席吃的菜， 他吃什么我特别敏感。 而且好奇怪，就这三道菜，比尔盖茨呢还反复修改。 对， 改就是到那天他还在这个琢磨改动，你说他改个什么劲儿呢？ 那他想的就是要怎么样凸显当地的美味嘛，因为他用的东西啊，你注意他那个材料，他特别强调吃海鲜，因为西雅图啊，在这个西太平洋，在这个美国的西岸的北边，他本来就以吃海鲜闻名， 对，我吃过螃蟹， 对，那地方海鲜是很好，他特别强调要一个要美国风格，他做的太华丽。 做的手法太繁复呢，那就像法国菜了。它要突出美国菜原始简单的烹调风格，强调这个材料本身的鲜美就够了。但是呢，其实啊，你一般呢、啊，这个我不相信比尔盖茨从来吃东西都是那么简单。你一般西餐，你要真的吃大餐，也能够是十一二道菜也有。 嗯。 但吃三道菜、啊，我后来我想到一个东西啊，就一方面这是个工最正式的解答，就是这个工作晚宴。工作晚宴就大家谈事， 主要是卖微软。 对，没错，主要大家来谈事。 嗯， 谈事别把这个时间呢花在这个吃上头 啊。 所以吃呢简单、 嗯。 其实美国或者外国很多工作性质的午饭或者晚宴都是这个样子。第二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个很特别的原因。你想想看，胡锦涛跟比尔盖茨吃饭啊，两个人说话、嗯、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 一个人说中文，一个人说英文。 对啊， 得有翻译。 嗯。 换句话说， 翻译没得吃的， 翻译有的是，但他们这顿饭光是因为这么翻译，他花的时间就比正常我们吃饭花的时间是一倍。 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说，如果太多的话就太长 了。对，你任何这种国际的这种，我发现很多的这种国宴呢，国际场合吃饭 都简单， 牵涉到多国元首或者多国的领袖在一起。那个饭菜都简单， 所以他们出访的时候带快速面。 对，你们 知道 这个原因， 出去吃不饱，晚上回来。 没错，我跟你说，这种饭是我最讨厌吃的。这种饭不管是什么菜， 比尔盖茨家的饭你最不想吃了。 不是这种炒有出息， 有出息， 有出息是吧？ 长面子， 他请我可以 考虑。 这个就是说， 别让我卖正版，对不对？ 食而不知其味的， 嗯、 这个我很有体会。我跟你讲，就是他们现在都是说中国人这个什么吃的观念跟公款吃喝之间有什么关系？最近啊，我也讲一种吃的这个情节， 嗯， 吃的就中国人吃的观念是什么？ 嗯， 中国人吃的观念可不是大吃大喝， 嗯， 而且这里边凝聚着特别深的感情。我昨天晚上想啊，想的我都要这个掉眼泪。 嗯 嗯，我跟你讲，就是我呀，最好吃的饭，其实他们都知道，我这人要当干部哈，绝不能出现公款吃喝的问题，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去外头吃饭，这我朋友都知道。你什么，你一个局长或者什么，你跟我你要去吃饭，弄得我周身不自在。 嗯，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最好吃的饭是什么饭？最好吃的饭是家里的饭。 嗯 ，home cooking。 老实讲，就是说我哪怕说自个儿在家，我煮一方便面，我都不愿意跟你们一帮人应酬着这么去吃饭。我觉得就是食而不知其味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吃啊，凝聚着很深的这个感情啊？我就又想起我父母亲。你看每次这个，哎，你别看我在表面上就是好像挺能说的是吧，实际上我跟你们讲过，就我们家里的人哈，一个家庭的人都很内向。 嗯， 这个内向你知道可以到达一个你吃惊的程度， 就吃饭的时候大家不说话。 不是，就是说你可以到达一个什么吃惊的程度，比如春节回家一个星期啊，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家人之间呢没有讲过几句话，可以这样的，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兄弟我们父亲哈都很沉默的，其实我们家人其实是不善谈吐的，就是不说话的。 嗯， 每次回家都想说跟父母啊多聊聊天多聊聊天， 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 尽在不言中， 每次呢走了之后我就回想，哎呀这次说什么了，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吃，围绕着吃我们还有一些交谈，做饭的时候吵吵架呀什么的，或者说吃这个吃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吃里边啊，真是凝聚着我们家人很深刻的感情。中国人之间的这个家人亲情啊，全是在吃上。你比如说，我当年到武汉上大学，我妈妈担心的学校的食堂怎么样，又到广州工作，说广东菜你吃不吃得惯，又到北京了，就说哎呀，没有人给你做饭，我们这。所有你包括中国这夫妻两地分居的，往往的你发现没有，一打电话说什么呢？不就是说哎呀你吃的怎么样啊，我就老担心你吃不好。 嗯， 因为什么？因为都知道在家里吃啊是最舒服的。 嗯， 而且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吃里边它凝聚着特别深的感情呢？而且这种感情绝不导向大吃大喝，实际上现在这个堕落的这个时代啊，胡吃海喝每天剩下那么多，这不是我们的那种吃的那种观念呢。好比说我们说这个，你比如五一节，我的有些同事回家了，你等你度完这一周你回来，你想想 在家里去干什么。 嗯， 我拿我们家举例子，每家都有几个拿手菜，比方说我们家的拿手菜是什么呢？那个糖醋鱼啊，汆丸子， 嗯， 炸酱面， 嗯， 再加上饺子， 嗯， 醋溜白菜，就这么几样，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每次说春节回来什么回来，也就是翻来覆去，他觉得满、 就是弄这个、 他满足了，他觉得哎呀，我儿子，你比如说你要提前走一天，他哎呀，咱汆丸子还没做呢，那个东西，就你说， 我知道， 这是最好吃的。 对， 你去吃什么什么吧，龙虾鲍鱼，这个东西他不想吃的、 嗯， 而且呢，我就说嘛，你要说我父母是当国家干部的，他不是说自私不自私的问题，他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他指的那个儿子吃点好吃的，可不是说的剩下几十个盘子，也不是说的什么 炸酱面、 龙虾鲍鱼，是这种炸酱面、汆丸子是最简朴的。 嗯， 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大概是第二次接受电视的拍电视，是在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时候上海有个东方台来采访，问我就是说想不想祖国啊？我说想啊。想不想上海啊？想，思念啊，思念。最想上海什么？生煎馒头。后来他把这个删了，他期待我讲，他期待我讲一些什么外就是上海的腾飞啊，东方明珠，他希望讲一些官场话，就是电视。可是我说真话，我真的想上海就是生煎馒头，因为这个就是我发现人有两个东西难改，一个是语言，第二是肠胃。相比之下，肠胃比语言更难改。 是是是， 有的人出国了以后，语言外语可以讲的比本国语言还好了、嗯，可是最喜欢吃的还是妈妈做的家乡菜。 嗯、我呢，我是个口味很广泛的人，我什么都吃， 嗯、 各国菜吃，而且我吃的是很冒险的那种。但是我依然怀念的，比如说像我好久没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看到我说，哎呀，想不想台湾？我在台湾长大，我说想啊，我最想的也就是台湾那一小碗卤肉饭，就是那是最初最简单的东西。其实中国人这个吃啊，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啊，我看印象很深刻。那么很多中国电影都拍吃的场面，对不对？李安也拍嘛。 对。 但我印象最深是什么？就是侯孝贤拍《悲情城市》，讲台湾228事件，省级矛盾，杀来杀去的，有人坐牢，有人怎么样？但最后那个镜头几分钟，就是一个镜头拍着一家人坐在那吃饭，然后说话，就很无聊，那么说的家常话在吃饭。就你就看到中国人就是这个大时代政治怎么变，哪管他这个城墙变换大王旗，无论翻来覆去，到最后就是一家人继续吃饭。 是，所以说我现在他们原来说中国人见面就问吃了吗哈，我现在有个否定之否定啊，我好爱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世界第一，就是说这可不就是吃了吗？这不是最实在的，比什么你好啊 ，Good morning， 我觉得好多了，这符合我的气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很自豪的见面就是在厕所里吃吧， 在厕所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吃饱了 所以我说这个公款吃喝，我想到的倒还不是说那些官员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是你们真是糟践了中国人的这个吃。这个吃啊，其实不是什么负面的事情。你就是在你比如说那天他们讲到这个川菜，我跟几个朋友吃川菜，那人就讲说四川人呢是个很伟大的民族，但不是民族了，就是是个很 种族一省人， 很伟大。就是为什么？你看哈，他。这个原材料都是很便宜的，其实往往像那个麻辣烫啊，来源于当年的穷日子，只有这些下脚料，这些杂碎，怎么办呢？我用人的智慧改变原材料的口味，让它辣，或者让它出现麻麻种种的味道，让它变得好吃。这文道好像还跟我说过一个什么顺德菜。 哦，对，顺德，因为广东菜啊，大家都以为广东人吃野味啊是很贵的东西，但其实广东菜的这个基础啊是在这个珠三角顺德这一带。那么这一带呢是物产丰富，但是用的材料都是家常便宜的材料。 哎， 你比如说酿芽菜，这是个传说中的名菜。那么这道菜复杂了，芽菜你想看豆芽还要酿东西进豆芽，那么就是拿猪肉切碎了 放到豆芽里面去， 对，穿进那个豆芽里头去。 哎呦， 但这是最便宜的东西，但你想想花这个功夫跟技巧。 对， 但现在啊我们到菜馆吃饭啊， 就你叫这种简单的东西啊，他们都是做不好的。那当然这个不简单，但有些菜是粗菜，比如说还有一道菜炒猪杂，猪杂就是猪内脏，猪内脏啊，这个胃、肠、肝什么的都是很难清洗的。洗好之后呢，要炒啊，不能够一窝蜂那么放锅，得先后时间算好放进，因为它熟的程度、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后下锅。再炒炒炒炒炒起来就很香很好吃。现在菜馆做不了这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它也卖不了价钱，它得卖什么鲍鱼， 对， 于是它要卖材料。 所以现在 这个功夫它太不看重，这功夫也是钱啊。 现在大家南北的菜馆都是广东 都是鲍鱼嘛， 一上来的都是那些最大的菜，你要不买这些菜的营业员就对你，他觉得他营业额没达到。 对， 不过你们刚才在讲，我一直突然产生个狐疑，是不是男人特别讲究吃啊？女的有男的不是有、 啊、女的爱吃， 不有个说法说通向爱情的道路，这个女的是通过阴道，男的是通过胃吗？ 啊、 是不是男的特别？ 我想想， 你没听过这说法？ 是惊人之语。 哎，这不我吗？这流传甚广的说法， 是 通向爱情的道路，女的是通过阴道，男的是通过胃， 是吗？ 啊， 是吗？ 那个你知道芙蓉镇呐、 啊？ 原来古华写的小说。男女主角好的时候在扫街碰到暴雨，然后躲进房子，然后脱了衣服，然后就发生。阿成替那个谢晋改编的时候把这个场面全改过来了，没有什么脱衣服啊暴雨啊了，而是什么，而是这个刘晓庆生病了，然后那个姜文来看他，然后刘晓庆就做一米豆腐，然后姜文就低着头吃米豆腐。 嗯， 吃，音乐升起， 对，改得很好 啊。因为那个刘晓庆自己不吃，就看着那个男的在吃东西，女的深情的看着男的吃东西，男的的胃得到了满足的，爱就升华了。 哦，然后女人就。没有，这有点演技。女孩爱吃， 女孩爱吃， 但是女孩喜欢小小的吃，有情调的吃。而且呢，这个生理不是生理学家，有那个人类学者研究过，为什么往往跟女孩你一定得请她吃饭，在你们入相之前，在你们在升华之前，往往一定你发现没有要请女孩吃饭。我现在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你要说跟这个女孩，你没请她吃过。你们俩接下去的事儿啊，好像就有点 不会发生， 缺了不会发生，或者缺了点什么，你总得请他吃顿饭，这下边他才能这个什么啊，那就是女人想开了，就是 想开，他不是想开， 不是想，就是我跟你 没有用的， 你 这个经验不要， 人家 你这真是 有 吃了也是白吃，只是说明你不能太直接。 有理论根据的，说这是隐藏于我们基因当中的一种本能，在当年。在很远的当年， 对对， 一个 野猪肉拿来， 对，总就因为总是要打猎的男猎人拿一块肉给女的，女的才愿意给他繁殖。下面的事情是这么一个心理过 程，可是毕竟是与时俱进。你知道现在的女的最希望、最盼望的是什么吗？你没听过吗？ 啊， 不是在这个之前吃多少东西她都忘了，而是你在一个晚上非常高兴以后，早上醒来。发现你男的做了一盘 早餐 端到床上，那才人家才感谢你。 这不就是我说的事吗？ 这怎么就说 的猎人不但是野猪肉？ 哎呀， 但你说的那个是之前前后秩序颠倒了， 很不一样的嘛， 是事后吃。 哎，而且要坐在床上吃， 这女的得先想开了，然后才吃。 不是要看你男的完了以后，你还有没有这份心？ 哦，原来 明白了这个道理了没有？ 原来还想二进宫、 哎？ 那难道他想之前跟他说，来今天晚上吃饭啊，明天早上我给你做早餐，得这么说他就想开了，是吧？ 好下流啊，好下流啊！ 好好说点正经的， 吃。对，你这在咱们从这个聊这个当中、啊， 怎么叫下流？这都是中国文化最关键的问题。 但我觉得中国、啊、最有趣的是什么？就中国把这个吃啊变到你刚刚说这种，比如说英文有个说法叫 wine and dine， 嗯， 就是说喝酒跟吃好东西，比如说你约一个女孩 wine and dine her， 就是喂她喝好酒吃好菜都一样。但是中国跟西方还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你比如说世界上除了中国，另一个以好吃会吃闻名的就法国，在法国呢，吃饭是个单独的享受，就是说我吃我们就好好的吃，然后 不谈公事、 不谈公事。然后也约会也会吃，或者是好朋友也会吃，但吃就特别神圣，就吃的时候我尽量跟我社会生活别的东西要隔开来。中国不一样在哪？就中国呢是 吃是扩大到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层面，所以我们开会 不吃饭不能谈公事， 对，不吃饭不能谈公事。 我不同意， 真是这样。你看，你看，你要约朋友见面， 嗯， 比如说法国人约朋友见面，可以说我们去喝杯咖啡，我们就哎，大家就好久没见了，喝杯咖啡吧。中国人不，好久没见面了，约朋友就说吃顿饭吧， 嗯， 而且吃顿饭还有讲究， 有 阶级的 啊。 我们一天三餐是有阶级的，吃晚饭是好朋友， 对， 吃了午饭没，从来没听说说约好朋友见面吃午饭的，更不用说吃早餐， 吃宵夜呢，那就是情人， 对， 然后那个早餐端上来呢，那就是 那是 X， 那是想开桌子了， 但是这一套我不同意，我就广告之后我再说我的理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这帮胡吃海塞的这个官员倒不是说他公款吃喝，这帮人就可见他没文化，你知道吗？他不懂这糟蹋了，你知道吗？而且再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吃，哪用那么几十个盘子吃什么十几万，像人真正的美食家讲怎么着，吃这个螃蟹吃完了之后还是个螃蟹，但你想那得他挑啊品尝这个味觉， 丰子恺 讲他细腻的，对吧？ 对， 然后再讲说就是说中国人习惯在饭桌上这个谈事儿，这个习惯呢并不好。我就是这样嘛，我说一帮人在一起应酬的吃饭，食而不知其味。你在这儿谈你们贪污腐败，这很费心神的呀，你知道吗？很，你这影响食欲啊。我是说你可以公款吃客，可是你别把这件事情给糟践了，这是很 吃饭很润滑，你知道吗？ 可是你就不知道这个，你就不是做官的，你就没收过钱，那个是个态度问题。不在于你这个鲍鱼鱼翅好吃不好吃，你很不容易把这个人请来了，到了包房里了，你这个东西上来好，说明你对我尊重，好，那吃到一定的程度咱们才谈别的的，这是一个说明尊重， 这不就是中国人的虚伪吗？ 对不对，这就 搞得大家都没食欲。 我去跟局长吃饭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跟你说这里面有个问题，你刚刚说 目的也不是吃， 如果要糟蹋了呀，如果要谈公事不在饭桌上，你想想，你看是 就是公事公办， 那就公事公办，你来我办公室，我到你办公室， 没， 但是到了饭厅呢，那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懂不懂？有点像在家，他不是在家， 对， 是公共场合，他又不像， 他就套用你讲的那个适合跟家庭温暖， 就适合谈很。